是从小就玩，且玩的比较狠，比较特别，不扔沙包，不滚铁环，只是四处瞎转悠，遇到山就爬，遇到河就下，人极小胆子极大。此外呢，他还极其讨厌考试，长大后让他去考科举，死都不去。该情节放在现在，大致相当于抗拒高考啊。这号人当年跟今天的下场估计是差不多，被拉回家打一半死不活，绝无幸免。然而徐宏祖的父母没有打他，非但没有打他，还告诉他，你要想玩啊就玩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行。这种看似惊世骇俗的思想似乎很不合理，但对徐家人而言呢，很合理。对了，应该介绍一下徐宏祖同志的家世。虽然他的父母并非什么大人物，也没名气，但他有一位祖先还算是很有名的，当然啊，不是好名。在徐宏祖出生前90年，徐家的一位先辈进京赶考，路上呢遇到了一位同伴，叫做唐寅，又叫唐伯虎，没错，他就是徐经。后来的事情啊，之前讲过，据说是徐经作弊，结果拉上了唐伯虎，大家一起完蛋，进士没考上，连举人都没了，所以徐经同志痛定思痛，对坑害了无数人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教育子孙要与这个万恶的制度决裂，爱考不考去他娘的。对这段百年恩怨，徐宏祖是否了解不清楚，但他会用那是肯定的。更重要的是，徐家虽说没有级别，还有点钱，所以他决定啊，索性就不考了，出去旅游。刚开始他旅游的范围主要是江浙一带，比如紫金山、太湖、普陀山等等等等等。后来愈发勇猛，又去了雁荡山、九华山、黄山、武夷山、庐山等等。但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钱。这个旅行家和大侠的区别在于啊，旅行家是要花钱的啊。列一下，大致包括以下费用：交通费、住宿费、导游费、餐饮费、门票费，如果这个地方要不地道，还有个挨宰费。我说过徐家是有钱的，但只是有点钱，没有很多钱，大约也就是个中产阶级吧。按今天的标准呢，一年去旅游一次也就够了，但徐宏祖的旅行日程是一年休息一次，他除了年底回家照顾父母外啊，一年到头都在外面。但就这个搞法，他家竟然还过得去。原因很简单呐，比如交通费，他不坐火车也不坐汽车啊，想坐也没有，少数骑马，多靠步行。住宿费基本不需要，徐宏祖去的地方当年大都没人去，别说三星级啊，连420的黑店都没有，树林里悬崖上打个地铺也就睡了，餐饮费也没有。我考察过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也没什么餐馆，每次他出发的时候都是带着干粮，而且他很扛饿，据说能扛7-8天。至于喝水，山里面啊到处都是矿泉水吧。门票费也是不用的，当年谁要能在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设个点收门票，那只能说明他比徐宏祖还牛，该收。挨宰费是没有的，但挨宰是可能的，且比较敞亮，也没有暗地加价坑钱，都是拿刀明着来抢。要知道没门票的地方固然没有奸商，却很可能有强盗。据本人考证啊，徐宏祖最大的花销是导游费用。作为一个旅行家，这个徐宏祖很清楚，什么都能省，这笔钱是不能省的，否则走到半山腰给你挖个坑让你钻个洞那就休息了。那么就这样呢，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徐宏祖穿着简朴的衣服，没有随从，没有护卫，带着干粮独自前往名山大川，风餐露宿，不怕吃苦，不怕挨饿，一年只回一次家，只为攀登。从俗世的角度， 徐宏祖这个怪人，这个不考功名、不求做官、不成家立业，按很多人的说法是毁了。我知道，很多人还会说，这种生活荒谬，是不符合常规的，是不正常的，是缺根弦的，是精神有问题的。我认为说这些话的人是吃饱了撑的。人只活一辈子，如何生活都是自己的事儿。自己这辈子浑浑噩噩的没活好，厚着脸皮还来指责别人，有多远就去滚多远。徐宏祖的旅行唯一阻力是他的父母。他的父亲去世较早，只剩下他母亲无人照料。圣人曾经教导我们，父母在不远游，所以在出发前徐宏祖总是很犹豫。然而他的母亲找到他，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男儿志在四方，当往天地间一展胸怀。就这样，徐宏祖开始了他的伟大历程。他20岁离家，穿着布衣，没有政府支持，没有朋友帮忙，独自一人游历天下20余年。他去过的地方包括湖广、四川、辽东、西北，简单的说呀，大明13省全部走遍。他爬过的山包括泰山、华山、衡山、嵩山、终南山、峨眉山，简单的说，你听过的他都去过，你没听过的他也去过。此外，黄河、长江、洞庭湖、鄱阳湖、金沙江、汉江，几乎所有江河湖泊全部游历。在游历的过程中啊，他曾3次遭遇强盗，被劫去财物，身负刀伤，还由于走进大山无法找到出路，数次断粮，几乎饿死。最悬的一次是在西南，当时他前往云贵一带，结果走的半路突然发现交通中断，住处被当地土著围困。过了几天呢，外面又来了明军，又开始围，围了几天就开始打，打了几天就开始乱。徐宏祖好歹是见过世面的，跑得快，总算顺利脱身。在旅行的过程中，他还开始记笔记，每天的经历他都详细记录下来。鉴于他本人除姓名外还有个号，叫做侠客，所以后来他的这本笔记就被称为徐侠客游记。崇祯9年，50岁的徐宏祖决定再次出游，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游。虽然他自己没有想到，正当他考虑出游方向的时候，一个和尚找到了他。这个和尚的法号叫做静文，家住南京，他十分虔诚，非常崇敬鸡足山迦叶寺的菩萨，还曾刺破手指血写过一本《法华经》。鸡足山在云南，当时的云南鸡足山呢，算是蛮荒之地，啥也不通，要去只能走着去。很明显呢，静文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要一个人去，估计到半路就要歇了，必须找个同伴。徐宏祖的名气在当时已经很大了，所以他专门找上门来，要跟他一起走。对徐宏祖而言，去哪里倒是个无所谓的事，就答应了他，两个人呢一起出发。他们的路线是这样的：先从南直隶出发，过湖广，到广西，进入四川，最后到达云贵。不用到达云贵，因为到湖广啊就出事儿了。走到湖广湘江，就是今天的湖南，没法走了。两个人坐船准备渡江，渡到一半遇上了强盗。对徐宏祖而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他已经遇到好几次了，但静文大师应该是第一次。此后的具体细节呢不太清楚，反正徐宏祖赶跑了强盗，但静文在这场风波中受了伤，加上他的体质较弱，刚撑到广西就圆寂了。徐宏祖停了下来，办理静文的后事。由于路上遭遇强盗，此时徐宏祖的路费已经不足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后果难以预料，所以当地人劝他放弃前进念头，回家。徐宏祖跟静文是素不相识的，说到底也就是个伴儿，各有各的想法。静文没打算写游记，徐宏祖也没打算去礼佛，实在没什么交情。而且我还查过， 他此前去过鸡足山，这次旅行对他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然而他说，我要继续前进，去鸡足山。当地人问，为什么要去呢？徐宏祖答道，我答应了他，要带他去鸡足山。可是他已经去世了，我带着他的骨灰去答应他的事情，我要帮他做到。徐宏祖出发了，为了一个逝去者的愿望，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虽然这个逝去者他并不熟悉。旅程很艰苦，没有路费的徐宏祖背着静文的骨灰，没有任何资助，他只能住在荒野，靠野菜干粮充饥。为了能够继续前进，他还当掉了自己所能当掉的东西，只是为了一个承诺。就这样按照原定路线，带着静文翻越了广西十万大山，然后进入四川，越过峨眉山，沿着岷江到达甘孜松潘，渡过金沙江，渡过澜沧江，经过丽江，经过西双版纳，到达鸡足山。迦叶寺里，他解开了背上的包裹，拿出了静文的骨灰。到了，我们到了。他郑重地把骨灰埋在了迦叶寺里，在这里他兑现了承诺，然后他应该回家了，但他没有。从某个角度讲，这是上天对他的恩赐，因为这将是他最后的一次旅游，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他离开鸡足山又继续前行，行进半年翻越了昆仑山，又行进半年进入藏区，游历几个月后踏上归途，回去没多久就病了。喜欢锻炼的人身体应该比较好，天天锻炼的人，比如这个运动员啊，就不一定好，旅游也是如此。估计是常年劳累，徐宏祖终究是病倒，没能再次出行。崇祯十四年病重逝世，年54。他所留下的笔记据说总共有200多万字，可惜没有保留下来，剩余的部分大约几十万字被后人编成徐霞客游记。在这本书里啊，记载了祖国山川的详细情况，涉及地理、水利、地貌等情况，被誉为17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翻译成几十国语言，流传世界。好的，总结应该出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同时，他为了研究地理四处游历，为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这样吗？不是的。其实讲述这个人的故事，只想探讨一个问题，他为何要这样做？没有资助，没有承认，至少生前没有，没有利益，没有前途，放弃一切，用一生的时间只是为了游历，究竟为了什么？我很疑惑，很不解，于是我想起另一个故事。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后啊，经常被记者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爬？他总不回答，于是记者总问，终于有一天他答出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无法再问的答案，因为他用手指指着珠峰，就在这里，因为他就在这里。其实这个世上很多事儿本不需要理由，之所以需要理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找抽，抽久了就需要理由了。 正如徐霞客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他们都曾游历天下，然而他们都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受命前往四方。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受命，只是穿着布衣，拿着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故虽死无憾。说完了，我要讲的那样东西就在这个故事里。我相信很多人会问，你讲了什么？用如此之多的篇幅讲述了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在终结的时候却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你到底想说什么呢？我重复一遍啊，我要讲的那样东西就在这个故事里，已经讲完了，所以后面的话要讲给那些不明白的人，明白的人就不用继续听了。此前呢，我讲过很多东西，很多兴衰起落，很多王侯将相，很多无奈更替，很多风云变幻，但这件东西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要告诉你，所谓千秋霸业，千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现在你明白了吧？将来你会明白，将来不明白，就再等将来。如果一辈子都不明白，也行。而最后讲述的这件东西，它超越上述的一切，至少在我看来。但这件东西，我想了很久，也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或是词句来表达。用最欠揍的话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然而呢，我终究是不欠揍的。在翻阅群书却无从开口之后，我终于从一本不起眼无甚价值的读物上找到了那句合适的话。这是一本台历，一本放在我面前不知过了多久却从未翻过早已过期的台历。我知道是上天把这本台历放在了我的桌前，他看着几年来我每天的努力，始终的坚持，他静静的耐心地等待着终结，他等待着在即将结束的那一天，我将翻开这本陪伴我始终却始终未曾翻开的台历，在上边有着最后的答案。我翻开了它，在这本台历上写着一句连名人是谁都没说明白的名人名言。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这就是我想通过徐霞客所表达的足以藐视所有王侯将相最完美的结束语。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天三年后吃，就只能拉肚子。好比房子，只能住30年，你偏要住40年，就只能住危房。没准哪天上厕所的时候啊，被埋进去。什么东西都有使用年限，比如大米，比如王朝，比如帝国。不同的是，大米的年限看得见，王朝的年限看不见，看不见却依然存在。对于气数，崇祯是不信的，开始不信，等到崇祯14年，怕什么来什么，后院起火，前院也起火，卢象升死了，辽东败了，中原乱了，信了。在一次检讨会上啊，他紧绷了14年的神经终于崩溃了，他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登基14年，饱经忧患，国家事情多，灾荒多，没有粮食，竟然人吃人，流寇四起，这都是我的失德所致啊，这都是我的错呀。”他不停地哭，不停地哭。我同情他，大臣们似乎也很同情，纷纷发言说这不是他的错。但不是皇帝的错，是谁的错呢？气数，几乎所有的人众口一词说出了这两个字。崇祯终于认了，他承认这是气数，但他终究是不甘心的。就算是气数，人力也可补救，这么多年了，补救何用？然后接着大哭。崇祯大哭的时候，李自成正在前进，在属于他的气数上大踏步的前进。在河南，他毫不费力地招募了10几万人，只用了2年时间就占领了河南全境，所向披靡，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以及我们的老熟人福王朱长洵。鉴于崇祯同志的倒霉史已经太长，鉴于他受的苦实在太多，鉴于不想有人说我拿崇祯同志混事儿，还鉴于我比较乐观，不太喜欢落井下石，所以啊，我决定简单点，至少保证你不至于听了或者看了太过郁闷。李自成同志依然在前进。1年后呢，他进入陕西，击败了明朝的最后一位猛人孙传庭，占领西安，明军就此再无还手之力。崇祯16年，李自成在西安集结所有兵力，准备向京城出发，他将终结这延续270多年的帝国。在出发前，他发出了一道檄文，文中有8个字：继而明朝气数已尽。对于上述8个字啊，崇祯应该是认账，因为不认账不行啊。上台之前憋足了劲儿，要干掉那帮死人妖，死人妖干掉了，又出来党争，后金入侵，看准了袁崇焕，要他出来上岗，一顿折腾，后金没能折腾回去，袁督师倒给折腾没了。本想着卧薪尝胆，忍几年，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再去收复大好河山，结果出了天灾，又出来若干人等造反，调兵干掉若干人等，若干人等被干掉，又出来了若干更狠的人，比如张献忠、李自成，再调兵把若干更狠的人又打下去，投降的投降，跑的跑，正准备一鼓作气，清军打进来了。好吧，那就去打清军，全部主力调到辽东，打了1年半载，好不容易把人熬走，后院又起火了，投降的不投降，跑进去的又跑了出来，很巧又是灾荒，大荒没法活，于是大家跟着一起造反。这种编剧思路很类似于早些年的经典电视剧《渴望》，按照当时编剧的思路啊，就是找个弱女子，什么坏事儿、闹事儿、恶心人到死的事儿，都让他碰上。整体流程大致是：一棍子打过来，挺住；再一棍子打过来，继续挺住，挺到最后就好人一生平安了。崇祯的故事就是这样， 抬棍子的数量估计比渴望女主角要多得多，抗击打能力更强，但不同的是他的故事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他的故事是真实的，而真实的故事往往都很残酷。崇祯并非一个温和的人，他很急躁，很用力，用今天的话说叫用力过猛，但这个烂摊子不用力过猛只能收摊儿。崇祯很节约，他的衣服袜子都打着补丁，请注意啊，打补丁的并不一定很节俭，往往很浪费，比如后来的清朝道光同志衣服破了让人去钉了个补丁，50两白银，这哥们儿全然是败家的，还说特便宜。而崇祯的补丁是他找老婆打的，免费。此外崇祯还有个特点，走路慢，因为走得快里面的破衣服就会飘出来。节俭是节俭，脸面还是要的，他工作很努力，每天白天上朝晚上加班，据史料记载大致要干7-8个时辰，用今天的时间来算是14到16个小时，累得半死不活，第二天接着干。简单的说，崇祯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工作范围，没有工作界限，什么都要管，每天上班不是跟人吵架就是跟那些言官们吵架，就是看人吵架，有一些党争分子在吵，穿的破烂，吃的也少，跟老婆困觉较少，只睡5-6个小时，时不时还有噩耗传来，什么北边打过来，西边打过去，祖坟被人烧了，部将被人杀了，东西被人抢了，等等。这工作谁干？最不幸的是，崇祯同志以上所有的不幸都无法换来一个幸福的结局，他的努力终究失败。但比最不幸更不幸的是，崇祯知道这点，知道结局也无法改变，却依然要继续，这就是人生的最大悲哀。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同志应该知道自己的结局，他多次谈到气数，经常对人哀叹。大明天下，奈何亡于朕手。然而他依然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日以继日，夜以继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到长城心不死，撞了南墙不回头，往死了干，直到最后结局到来依然没有放弃，直到兵临城下的那天依然没有放弃。一个了不起的人，结局到来的具体过程就没有必要细说了。我说过啊，我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很明显，至少对于崇祯而言，这段并不幽默。我还说过，我是个不喜欢写废话的人，同样对崇祯而言，这段是废话。当然，对李自成同志而言，这段很幽默，也不是废话。他从陕西出发，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到了北京。3月17日，李自成的军队直达西直门，开始攻城。崇祯同志有句名言：“助臣勿远”，还有一句：“是文臣人人可杀。”3月17日，事实证明，这两句话很正确。内阁大臣拿不出主意，连话都没几句，且不说了。守城的诸位亲信，什么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压根儿就没抵抗，全部打开城门投降。当天外城失陷，第二天内城失陷。崇祯住在紫禁城，就是今天的故宫。故宫有多大，去过的地球人都知道，这里就是他的最后归宿。 在这个夜晚呢，发生很多事儿，都是后事。其实后事处理起来啊，也很简单，就几句话：后妃上吊，儿子跑掉。料理完了，身边还有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长平公主。关于她的前世今生，金庸同志呢已经说过了。虽然相关内容啊，就是包括后来跟韦小宝同志的际遇，90%以上都是胡扯，但是一点是正确的，他确实砍断了自己女儿的手臂。这个举动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实际情况却比许多人想象中复杂的多。但无论如何，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这个女儿落入敌人的手中，遭受更大的侮辱。不是残忍，而是慈爱。我知道许多人永远无法理解，那是因为他们永远无需去理解。处理完一切后呢，崇祯决定去做最后一件事，自尽。自尽是一件比较有勇气的事，按照某位哲学家的说法，你敢死还不敢活吗？没准。但现实是残酷的，而今这个世界要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大的勇气。但崇祯的死并非懦弱，而是一种态度，负责任的态度。我说过，所谓王朝跟公司单位差不多，单位出了事儿，领导要负责任，降级扣工资，辞退当然也包括自尽。崇祯决定自尽，他打算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如下观点：一，绝不妥协；二，绝不当俘虏；三，尊严。于是在那天夜里，崇祯登上了眉山，就是今天叫做景山啊。陪在他身边的还有叫做王承恩的太监。就这样吗？就这样吧。他留下了最后的遗言：诸臣勿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取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尸，勿伤百姓一人。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他走向了那棵树。应该结束，按照惯例，每个人的讲述结束时会有一句结束，而当这个王朝结束的时候，也会有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是的，这句话我已经说过了，不是昨天，也不是前天，而是几年之前，在我的第一本书里，朱元璋登基那一段的最后有一句话，就是那句，几年前我就写好了，还记得吗？所有的王朝，它的开始正如它的结束，所以才有了这句结束。没错，就是下面这句：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结束了吗？ 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吗？ 没有。是的，从技术角度讲，这篇文章啊已经结束。我相信呢，很多人都能看出，它不仅是历史，我所述说的除了历史啊，还有很多东西。它的名字分别叫做权力、希望、痛苦、愤怒、犹豫、冷漠、热情、刚强、软弱、气节、度量、孤独、残暴、宽恕、忍耐、邪恶、正义、真理、坚持、妥协、善良、忠诚，足够多了。现在我要讲述的是最后一样东西，它隐藏在下面的故事。徐宏祖出生的时候是万历十五年，在这个特定的年龄出生真是缘分，但外面的世界跟徐宏祖并没有多大关系。